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智力有声制作。第659集，就差一点点。严碧见小马一直跟着林业火，就招呼林业火：“ 哎呀，我说闺女啊。” 话没说完，林业火眯眼睛，展昭赶忙提醒：“ 男的，男的。”“ 我说小伙，这马很喜欢你的样子，你是不是救了他了？”“ 嗯，差不多吧。”“ 麒麟马本来就是很喜欢人的马，虽然对主人有些挑剔，不过很适合群居和家养。他既然跟你回来了，表示呢已经认同你做主人了，不如你骑上去试试。他不甩你下来，这马从此之后就归你了。嘿，这可是好马，一旦认定了会跟你到死的。” 林业火听后瞧了瞧那匹马，小马也歪着头看他，两相对视了一下，林业火眯眼睛：“ 黑红色。嗯，黑红色。” 话没说完，小马一甩脑袋，顺便一撞林业火，林业火被他撞翻在地。火凤在一边揉着屁股，那匹小马瞄着他，那眼神像是说：“你还敢嫌弃我？姐姐看得上你，是你今生莫大的荣幸。”众人集体望了望天，这马非林业火莫属了，瞧着傲娇的表情都一模一样。邹良走过来，拍了拍那匹小马，看林业火：“ 你不要，那我要了。”“ 哎，谁说给你了？我的。” 林业火赶紧过来抱住马脖子，小四子也跑过去：“ 我也想要，你们神圣匹小马驹给我吧。” 众人嘴角抽了抽，这娃让谁生小马驹？赵普拉着小四子到一旁，貌似是去探讨人生去了，说什么生马驹之类的，小小声嘀咕。林业火一翻身上了马背，别说好马就是好马，背上一有人立刻精神抖擞，一甩鬃毛站直，挺起脖子，蹄子轻轻蹬着地面，还有一些威武的劲儿。林业火也很喜欢，就拍了拍他：“ 起个名字吧。”“ 名字嘛， 就叫呆凤吧，大名林呆凤，小名二呆。”“ 呸，你才呆呢，要叫上天入地绝无仅有天下第一大美人的马。” 林业火自然不肯，只是他话没说完，众人都过来轻轻拍着马脖子。 呆呆 小马甩着尾巴看众人，显得很友善。马太聪明也有一点不好，所有人都叫他呆呆，于是他就记住了。林业火在马上打滚，小马一扭身，因为没马鞍，所以林业火哧溜滑了下来。邹良拽住他，展昭就牵着小马去马棚了。 呆呆，我介绍多多给你认识啊。哎呦，不要叫呆呆啊，不要啊。 林业火在后边哀嚎，但是小马已经欢天喜地的跟着展昭去马棚认识新朋友了。呆呆的到来让马棚里的公母数量得到了平衡，白云帆、黑霄和初七三匹公马，多多、呆呆和疯丫头三匹母马，于是兄弟帮和闺蜜帮也顺利形成了。众人留下马儿，让他们自己混熟，就都离去了。小四子和小梁子拿着胡萝卜和糖块来喂马，呆呆出来乍到，展昭将他和初七安排在了一个马棚里。初七倒是挺友善，很快两匹马就熟络了。最有趣的是初七还叫了两声，这可新鲜。因为初七总也不发出声音，所以大家都以为他是哑的，可今天竟然和呆呆在一起叫了起来，连黑霄他们都纳闷地看了过了。小四子数了数，三公三母总有一对能成功吧，能不能生匹小马驹呢？小四子左看右看，还是觉得白云帆和早多多貌似最有机会。疯丫头和黑霄在一起总闹腾，看着不像有那个意思，而且黑霄还是跟小毛驴一个马棚的， 疯丫头性子太野，只能独自一间。呆呆初来乍到，和初期的感情可能要培养，就早多多和白云帆总腻在一起。 小四子。 这时两个老太太出现在了小四子身后，一左一右蹲在他身边。小四子左右看了看，随后晃脑袋，他差点觉得自己晕了，怎么两个人长得一样的。又揉了揉眼睛，小四子回头仔细看，两个老太太一定是双生来的，好像好像。小梁子也跑了过来。 嘿嘿，白奶奶，千奶奶。 两个老太太同时伸手摸小梁子的脑袋，动作一致，小四子则是好奇。 白奶奶和千奶奶。 小四子正疑惑，就感觉又有人伸手戳戳他，他回头睁大了眼睛，就见身后还有一个老太太，依然是一模一样的长相和一模一样的打扮。小四子原地转了三圈，差点晕了。 三胞胎哦。 万奶奶。 萧良叫另一个婆婆，显然已经认识了。那老婆婆笑了，指了指自己的耳环给小四子看。小四子仔细看，就见三位婆婆都戴着三对木头耳环，十分的特别，耳环下边分别是星星、月亮和太阳的形状，精巧别致，而在耳坠上分别有百千万三个字。 哇，这样子分的。 这三人也是魔功高手，而最拿手的就是暗器，江湖人称六手百千万，不过也退隐江湖很多年了，在魔宫一直过得挺惬意。三个老太太刚才和小梁子已经认识过了，这会儿又溜达过来了，跟小四子套近乎。 小四子，你和昭昭和玉堂小子是不是好熟啊？ 嗯。 他俩现在是怎么个状况？ 怎么个状况？ 万奶奶似乎想要组织一下语言，怎么跟小四子解释？一旁小梁子突然凑过来问：“ 你们是不是想问，他俩有没有这个？” 说着，小梁子伸出两只手握拳，拳头对拳头，然后大拇指对大拇指动了动，顺便挑眉：“ 嘿嘿，爹说，这叫如鱼得水。” 一旁正喝酒赏马顺便听八卦的岩壁一口酒水喷出来，四周围角落里正偷听的一众老头老太太稀稀嗦嗦交头接耳。 哎呦，这娃的爹怎么回事啊？ 就是嘛，叫这么小的娃这种行不行啊？ 对呀，小孩这么小就会耍流氓了。 小梁子，这个叫如鱼得水吗？爹爹教我说，如鱼得水是本事可以发挥。 小梁子其实也不是很懂得什么意思，听了小四子的话就摸着下巴。 哦，那可能是另外一句，我爹还说这种叫水乳交融。 三个老奶奶嘴巴张得老大，一旁唯一留下来给初七和呆呆打扫马棚的邹良望天。 狼王萧通海的教育方法是失败到了某个层次，比赵普还不靠谱。 三个老奶奶一个劲儿摆手让小梁子别这么说，但随后一想又好奇， 那水乳交融了没有啊？ 萧梁眨了眨眼，和小四子一起歪头看着三个老婆婆。三个老奶奶学着小梁子刚才的动作又做了一遍。 就是他俩有没有水乳交融啊？ 小四子眨着眼仰起头看萧梁，萧梁摸着下巴琢磨了一下。 怎么样算水乳交融呢？爹爹和娘亲那样吗？ 娃儿，你知道你爹娘干嘛叫水乳交融？ 我娘揍我爹呗，我爹一说什么水乳交融，什么鱼啊水啊的，我娘就揍他。不过展大哥喜欢鱼，但是他俩都不怎么喜欢水的样子。 众人松了口气，果然是不知道啊。还好 小梁子，你说的那个是不是不是如鱼得水，是鱼水之欢？ 岩壁第二口酒喷出来，白云帆嫌弃地看着他，屋顶上哗啦啦一声摔下来了一群影卫。邹良惊骇地看着小四子，三个老奶奶拖着下巴看小四子。 你哪儿学来的？ 九九说的，我刚才问他怎么样可以有一匹小马驹，九九说让多多和帆帆鱼水之欢一下。 小四子的话正好被从院门外走进来想给呆呆检查一下身体的公孙听到了，公孙手里的木棚子都扔地上了。众人听到动静回头，小四子接着说， 九九还说多多屁股又大又翘，很好生养的样子。 小四子话没说完，嘴巴被邹良捂住了。再看公孙木盆毛巾都扔了，连药箱子都不要了，转身捋胳膊挽袖子，那情势是去找赵普拼命了。邹良看了看小四子，小四子仰着脸笑眯眯，邹良和小四子对视，随后好奇， 元帅真的跟你说这些了？ 嗯。 那你看到你爹爹了没有？ 看到了呀。 那你还说不怕元帅挨揍啊？ 小四子背着手，脚尖捻着地上一颗小石子儿。 小胖胖说他们几个需要促进一下。 促进？ 小胖胖说他们离什么鱼什么水就差一点点点点。 小四子点头，伸出小拇指比了短短一小截，众人盯着小四子的小拇指。 一点点点点点啊，那感觉真是还蛮紧的。 是啊，小棒棒说刺激一下制造点机会就好了。 几个老太太彼此对视了一眼，偷听的一众魔头也彼此对视了一眼，刺激一下制造点机会。小四子拉着小梁子继续去喂马了，邹良摸着下巴看着小四子呆萌的背影感慨， 不愧是银妖王的接班人，厉害。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